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他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立心读报，听我说，您的参与也得多，那是提高警惕，用网络共同创造好生活。这个好生活呀，两个方面。哎，过去呢就说，哎呀呵，这能吃口饱饭呢，这就不错了。那是早年间了，家里有老人的回去问一问啊，乾隆年间的事儿了。嗨，就别扯那么远了。对，就是，但是现在呢，这好生活是俩概念。物质生活确实很丰富啊，这个应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，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啊，那个太绝对了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另外一方面呢，精神层面呢，哎，那不一样吗？哎，精神层面啊，对大伙来说也包括立心，时刻保持好的心情。那说你看呀，我在外头开车跟人斗气儿去啦，哟，网上跟人掐架去啦，哎呦，这好，这就没有好心情了。公交车上头，哎呦呵，盯点事情，哎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当然这个没有好的心情，耽误他人，影响自己，再严重一点，弄得再极端一些，这个人家警察师傅就来了，啊，这个给您提供特殊的服务了，哎，嗨，那个也啊，当然那也能叫服务啊，对对对，执法方面的服务。但是那他不耽误时间吗？这不影响您的生活和工作吗？啊，就说这个啊，也不需要上纲上线的。哎呀，他怎么这样啊？不支持国家呀，社会管理呀？嗨，他就是话赶话弄急眼了。啊，有时候有些事情就这么简单。当然，你要用法律来说，这个不对，该处理处理啊。咱在边上就别跟着这儿啊，北京话拽闲咧子了。甭管什么事情，您拽完那闲咧子一点没糟践，全都得拽自个儿心里。难受的是你看到负面的东西，看到不好的事情，难受的是谁呀？是你自己，这个很重要。这是个心理学的概念。呵，哎呀呵，看电视剧恨的呀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抗日题材，哎呀嘿，着急呀，啊，哎呀，这就是，要不然你说真是你啊，这真是我就是手里头没有大刀片儿啊，有你就上去了，那您还是先把那大刀片交出来吧，一会儿警察师傅又来了，您那叫管制刀具，哎嗨。呵，哎呦，看那社会上，呵，那网络上，哎呀，这事儿怎么回事儿啊？还有这个呢？哟，这真的假的呀？就看着那传言，哎，他也不见得真信，但是呢，弄得自己心里头不踏实。保持好心情，告诉您一个很简单的好办法。哎，你这一点都不复杂，哎，只要您全面掌握了，一定是保持心情好，这个人群里头您绝对是高级职称，是吗？啊，就一句话啊，做好自己，旁人的事儿跟咱们无关，这条记住了，心情始终特别好，特别特别好。哎呀，比方说谁得什么病啦， 哟，谁又不听劝，又上哪儿去啦？啊，谁穿了什么衣服啊？是啊，是穿的、穿了没啊？有啊，哎，这具体不说了啊。真有这闲的，闲的发慌的，网上专门看人家哟，穿他怎么穿这个呀？嗯，谁挣多少钱？谁赔了多少钱？哎呀，谁又怎么了？又这个啊，君与您、我、他无关。记住这条，心情特别好，始终都好，啊，永远都好。哈哈，那可能有朋友说，你看咱们这个，是不是你这社会上这些事儿咱不得管吗？告诉您说，不用您管，谁管？国家管。需要管的时候，国家自然就管了。哎，对了，您还别真多这道手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国家不需要您替国家管。谁要是敢替国家管，哎，国家一定先管他。嗯，您懂这个道理就可以了。啊，说这个看新闻，了解时事，这个好事儿，非常好。但是呢，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为什么呢？有些个新闻啊，这个只是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，啊，他不等于说呢，哎呦，这个嘿，看了以后这心里面哟难受啊，堵得慌，这就不是正确的了解新闻的方式了。哎，那个解读政策，对了，这个解读政策当然也在媒体、电台啊、报纸啊、电视台之类的，也在您怎么来理解这新闻，这很重要。啊，有时候看这新闻，这个还真不是说，哎呦，这是你们专业上的事情，不是。涉及到每一位公众，只要您了解新闻，哎，这个都有一个看新闻的正确的阅读方式、收听方式、收看方式。啊哟，你看这国家有政策，这不行啊，这您记住了啊。比如说，就是眼下国家政策当中很重要的一块防疫。不是不让你出行，你看国家这些个政策捋下来，这些政策都是为了方便大伙儿安全出行，为的是这个啊。哈，这咱别理解的就偏差了。这个昨天呢，当然也是时间关系没来得及跟各位说，北京日报两篇文章啊，后来我看那个网上登出来了，说了啊，倡导就地过节和不搞一刀切都是讲科学。你看，这就是防疫的两大重点，对大伙来说需要您知道的就这两条，倡导就地过节，您记住啊，倡导就地过节，哎，不搞一刀切啊，这个都是科学，同样都是讲究科学，因地因时制宜，哎，根据因应这个疫情啊各方面形势变化，防疫工作见招拆招，哎，咱就心里头心知肚明，明白了就行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行，别哎呦，千万别哎呦。哎呀，你看这有那外地的事情，外地跟咱没关系，您关心，您管好您自己就行，管好您自己和老伴就可以了，还有小孙子，嗯，这个啊，哎，这都是您负责这块啊，这都是您承包的责任田啊，您管好自己，哎，其他的事情不用您管，国家管，人人都能管好自己，国家就能省大事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另外呢，北京日报又一篇文章，还是关于防疫的，关注涉疫信息应成为个人自觉，这就我说的，有那闲工夫跟那叽撩叽撩，不如多关注关注这些个涉及疫情的信息，你甭管你去过哪儿，哎，这个心里头有数啊，这万一回头这地方啊，当然了，一般来说没有，那丑冷子万一有了，或者我这个经过这个地方了，您及时找这个社区啊有关的那个部门单位啊去报备一下，跟人说一声啊，别回头呢，哎呀，有那个真有哟，呵， 哎呦，好家伙，这网上，哎呀，看这，嘿，这违反这防疫规定，呵，恨死我了！哎呀，这怎么能这样呢？呵，啊，感到他自个儿去过哪儿没概念。嗯，等到回来了，人家那都弹窗都蹦出来了。经过这些地方，您抓紧去麻利儿的报备一下。呵呵，没去。啊，等到后来才发现，哎呀，哦，是啊。哦，感情那个是针对我这样的，对呀，你看清楚了呀。咱就说啊，这个不是什么大的毛病，但是呢，它耽误事儿，啊，主要说这个，啊，那这个明白了吧？啊，就是一个字，啊，不是一个词儿，俩字儿，团结。防疫更得讲团结，也别是哎呦呵。啊，这里头都得弄出那个鄙视链条了，这就没意思了啊，这没意思了啊，由己推人，您想想您自己，哎，对了，没必要哟，还呵，哎呀，还撸胳膊挽袖子，这事儿我得说道说道，这轮不到您说道，国家说道啊，国家有政策有规定，规章制度都有，国家来执行，哎，对了，啊，就是也包括啊，这多说一句了啊，就包括咱们这个聊天室里头各位朋友啊，聊天室在哪儿啊？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，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， 这里头哎，这就直接能听广播节目，而且呢周一到周五直播的时候话里话外在听听之上有聊天室，您呢这个下载了这个听听之后进了聊天室，哎，这就起活了啊，这就踏实了，这就高兴了啊，哈哈哈哈，对了，铃铛说的特别的好，千万别哎呦啊，可以哎呦喂，对了，千万别激撩啊，哈哈哈，可以踏实聊啊，你看看，哎，说是哟，这个要不要出去，咱也别强调这个，哎呀，我可不敢，没让您出去，人家有上班的出差的办事的，人家出去啊，啊，您呢您就家里头看好孙子就，哎，这就可以了，嗯，多穿点衣服，天凉了啊，哈哈，对对对，就说这个事儿啊，你看看，真要是说想为国家出点力，您力所能及，嘴上这个不叫出力，这叫扯闲篇儿，嘴上那不叫出力，现实当中80多老年人丢了，您给去找去吗？啊，要那说啊找不着啊，你看那不得找民警吗？啊，这头几天晚上的事情，上海地铁18号线这个地方叫航头站，我也不太懂他这航头站是哪儿啊，反正人家当地地名吧，哎，这个地方服务中心啊，那个地铁站里头有那个这他们这个工作人员待的地方啊，办公室吧，服务中心，民警啊，他们这个站台服务人员正跟里头待着呢，晚上啊哎，就打这站台这儿，嘿，踱着方步就来了，哦，来了一位老爷子，后来一了解81了，嘿，神清气爽，满头的银丝儿啊，满头白发啊，哎呀，鹤发老年，嗯，不是童颜吗？没，嗨，就是头发是白的啊。这个老大爷来到这服务中心，迈着方步就来了，踩着锣鼓点就来了，抬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抬。警察一看，哟，这老爷子这要是在办上，这就是扣准啊啊，乔国老吧，干嘛呀，这是要唱啊啊，不是呵呵，挥挥手，冲警察挥挥手，嗯，同志们好，嗯啊，大爷您辛苦了啊，我还好，是你说的对啊，因为我呢，嗨，我也不是辛苦，应该的为国家做贡献，不能只动嘴，得动手啊，不能老那扯闲篇了，老那儿叽撩叽撩的啊，哟，这儿也不能去，那儿不能去，这跟咱没关系 啊，那么您呢？我是上班去。上班？哎呦，一看这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。啊，他踱着方步啊，是他脚他没那么好的脚力了，走路有点颠颠呵呵，啊，是有点像那个踱着方步似的，啊，有点像唱徐策跑城似的，哟，是吗？啊，警察一看，哟，那您这台步不错呀，您这是姓周啊？嗨，老爷子，您干嘛去啊？这么晚了，没跟你说吗？孩子，我得上班去。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呐！哎呀，添砖加瓦，我得去呀！去哪儿啊？厂子里头，啊，那个大吊车呀，哦，大吊车，哎，大吊车真气派！哎呀，轻轻的一抓就起来。哦，那您是去港口里上班，啊？你甭管去哪儿吧，啊，跟你们说一声，那个您先坐一会儿吧。哎，回头迟到了，不。按这个木下终点厂子都下班了，谁说的？厂子下班了吗？不可能，我还有值班呢。不，您先等一会儿，我给您联系联系厂子，找找您那车间主任。警察就拿这个说，啊，就是，哎，安抚一下老人家。新的话说，这不对呀，老爷子这个糊涂了吧？这么大岁数，南方也凉啊，天冷啊。地铁站里面瞎溜达，这哪行？这眼瞅着奔后半夜了，打电话给联系，他这还特麻烦。老头身上也没什么身份啊、证件之类的，他没带呀。啊，哟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就各种身份信息能找着的就比对，比对来比对去啊。我估计啊，他这应该用的是这个人脸识别，这是我猜的啊，也许我猜错了。因为他没身上没有身份证件的话，这还不好找了，啊，这你要打电话跟其他派出所联系，说我们这儿找着一，这个老爷子可能是回不去家了，这脑袋糊涂了，长什么模样啊？啊，长得反正就是一人来高吧，一人来高啊，长得就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老年人啊，这个很一般很一般，就是很典型的老年人的长相。嗨，那没法找，对呀，人脸识别。就比对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关键是得看他，就是他这个打哪儿来的，通过这个监控往回倒，好容易40多分钟过去了，找着了，找着家了，找着老头从哪儿出来的，然后再跟当地啊公安机关联系，找着他这身份呢，他有家人啊，跟他那姑娘联系上了，好家伙，都凌晨了。家属赶紧的，哎呦，来了，到地铁站着，赶紧，把这老大爷接走了。失联8个小时，让这个工作认真细致的民警找着了。你看，就这个动嘴行吗？啊，当然也得动嘴，他得动脑子呀，是不是啊？他也得用心啊，啊，也不能只是机撩啊，机撩不好使。哎，对了，这个。哎，吴老师这主意出得好，有经验。吴老师要当警察一定真的倍儿棒，当警察这方面一点都不次于锄禾。不是，我就说呀，要是当警察的话，哈哈，对了，为什么呢？人家这办法也对，问他是哪个厂子的啊？是吗？宝钢的啊？宝钢啊，是吗？上钢五厂的。哎，嗨，行了，赶紧的啊，抓紧时间。这个说是啊，不单是公安机关，哎，你普通人也一样。嘿，又是一位老大爷。哎呦，这位老大爷可了不得了，四川成都。他们家呀住三楼阳台是吗？啊，这老爷子也不知道干嘛，我这么猜啊，啊，也可能是这个。我这个说的不太准确，因为他这个新闻里头没交代，我只能给他加点这佐料啊。这我说清楚啊，这是我加的佐料。对，啊，跟这主体啊，他不妨碍啊，就是为了烘托一下气氛。老爷子在这三楼阳台上也不知道干嘛呢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从他这个动作要领啊，难度系数啊，难度系数9.8。 哦，呦，那这厉害了啊，这得到李宁的标准了啊。李宁嘛，李小双什么的啊，甭管是谁，马艳红，行行，这都是练体操的。就说呀，老爷子可能在阳台上锻炼呢，他这一片腿儿，他是不是想耗腿啊，咱不知道啊。这一片腿儿，哎，这整个这人肉啊，本儿啊，您听这个，他这个整个这个啊动作要领，我给您形容，这个咱比不了电视，但是呢咱胜过电视。为什么呢？电视它就一个角度拍，哎，你看咱这个用口技给您形容，一片腿儿，哎，肉本儿，就站在地上了，站不到地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三楼呢，三楼啊，三楼阳台上，老爷子单腿儿一抬腿，肉本儿，整个这人啊，这个挂在阳台护栏上头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怎么弄的？所以我猜会不会是耗腿啊，耗腿啊，练功夫，老爷子科班出来的，是吗？小时候可能是上过傅连城啊，练的是武生还是武丑。哎，行了，别瞎猜了，反正这老爷子这个单腿挂在他们家那阳台三层阳台护栏上头，这人啊倒挂金钩，大头冲下了。哎呀，好家伙，这可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。那是啊，哟，赶紧喊呀，救命啊，救命！得亏街坊在家呢，两口子杨大姐、董大哥两口子。哎呦，杨大姐先发现，哎，我啥？嘿，这个三楼那个啊，那大爷，嘿呦，这干嘛的这是？董大爷一看呀，赶紧，这俩人一看啊，行了，这个你要从楼上过去不赶趟了。这人这你想他就那脚面勾的那栏杆上，年轻人都挂不住啊，哥我就直接下来了。嗨，还别说，老爷子还真有点耐力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的吧。董大哥就急中生智，他们那个有那个排水管啊，楼上都有啊，尤其老楼，哎，那排水管在外头，顺着这排水管，这董大哥蹭蹭蹭蹭蹭三把两把上去了，爬这排水管爬到三楼，接住这老年人把他给拽下来。哎呀，呵，这也是千钧一发呀，好嘛，这都是啊，这都社会上好人好事。哎，好人好事，当然也有那个啊让人很无语的这种啊，在这个地铁车厢里的自由搏击世界杯，没听说过。自由搏击咱们知道，巴西柔术，呵，地锁，哎，德赫勒啊，俩人穿着搭脸，那你分什么项目？你要是那个就是自由式摔跤啊，古典式之类的，有的那个就穿一小背心，不能穿搭脸，那犯规。哎，但是你要说咱们说这个过去来说啊，叫布裤啊，这布裤其实就是料胶，摔跤的穿搭脸啊，这是咱们传统的，搁国外来说叫自由搏击。你要摔跤的话呢，那你不能用拳击的招数，哎，但是自由搏击可以啊，只要是不抡王八拳都行啊。嗨，这个是正经比赛呀，可说呢，世界杯非常激烈，冠亚军决赛啊，上海地铁九号线车厢里头，嘿，这选手啊，选手王姐，王姐啊，选手王姐，这就头几天下班晚高峰的时候，王姐48岁，她的对手是一位男的，王姐吗？这是女的，对手是男的，你看这王姐厉害吧？对战男选手姓徐，小徐子，28岁，哎呀，这年龄差的还挺多，哎呦，王姐会不会落了下风啊？嘿，好，那可不是，王姐那好家伙，嘿，勇冠三军，俩人噼啪腾踏吭咔肉啪嚓，打 背胯过肩摔，哎呦一个优够，哎呀呵啊，这还有邮局的事儿，不是，就是他那个柔道里那专业名词，可能我说的不对啊，甭管是什么吧，嘿，来个别子，嘿哈，气着咔嚓，嘿，俩人打车厢里，一直战斗，战斗啊，一直战斗在站台，战斗到站台之上，直到他们这是这方面的自由搏击啊，国际上都公认的专业的裁判员到来，这俩人方才结束比赛。啊，专业裁判，啊，公安民警，哎，嗨。公安民警把他们分出了胜负。哎呀，行了，这不是地铁打架吗？可说呢，你说这不是瞎折腾吗？啊，哈哈，对了，太不应该了。有，哎，你看可不是吗？新闻一口清，22号，新增本土确诊新冠71例，西安63例。哎呀，估计我这个。老孙家这羊肉泡馍可能再缓缓啊！嗨，河南沈丘4名阳性人员被有关部门立案侦查了。阳性这嗨，这4个人啊，好像是2户，都是做这个早点的，卖早点啊。对了，他们是那个这个西安的疫情出来之后呢，在当地啊做了核酸了。然后呢，没等这核酸啊结果出来，自驾车回了河南了。你多等会儿啊，急的是什么呀？你看这个啊，眼可眼，按制度来说，规定来讲，这个就违反了。所以你看你看今年冬天第6轮寒潮来了。哎呀，你说又是啊病例又是寒潮，别着急，有好消息，杭州宁波本轮疫情基本上已然得到了控制。上海浙江要求网络主播自查涉税问题，北京也一样，艺人主播主动报告纠正涉税的，这啊这方面有毛病没有？好家伙，赚多少钱啊？哎呀，光这税交的好，补交那税款，嚯！正是马上就要到年底，工作还得加把力，过年都爱买东西，网上评价都是戏，这就提醒了大家得擦亮眼睛。哎，有您叽撩叽撩那功夫啊，哈哈，有您 AUV 那功夫，不如啊冷静下来看一看，戴上老花镜看清楚了啊，那里头它有坑有陷阱，是吗？它嗨，陷阱也不见得就是陷马坑啊啊，绊马索，它那就是它就是套路。哎，你看买这东西，你看你这网上看看那个评价吗？哦，看看评价，这评价呀，反正我也注意到了，绝大多数好评。我相信有些个可能确实如此，但是呢，不排除，因为什么呢？人家《北京日报》这篇文章说了，内行人说了啊，告诉大家，那里头有索要的好评。什么叫索要？就是电商啊。电商跟这个用户跟商量，您给来个好评吧，多说两句，您给种个草吧，种草就是消费体验啊，我到这儿买这东西了，或者我酒店我住过了，餐馆我吃过了，哎呦这餐馆，嘿，各位老北京都来了，起来就这出倍儿地道。说实话啊，就他们这行业啊，我觉得其实入门的门槛还是挺高的，我去不了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烟酒嗓这个不行，没法凭他们这行业职称。您瞅瞅去吧，如果不是长得啊，当然咱也不能说人家歪瓜裂枣，哎嗨，如果不是长到一定的，就是影视剧里头的那个有一类角色的那个形象，尤其是穿着打扮，你看瓜皮小帽小帽吗？哎，瓜皮小帽，嘿，都当滚裤啊，系着板带，哎，要不是达到这个水平，都不好意思在这行里面混，是吗？啊，我是不行啊，我要去了，我肯定得失业。对了，这种好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，所以人家提醒了，是不是不太真实的好评？哎，这个咱得心里头有数，明镜似的，是吗？不太真实的好评在京剧里面就有。 啊，只是您没认真听啊。这是阎菊鹏先生代表剧目卧龙吊孝。实话实说，诸葛亮在这里头啊，就他这通哭就不太真实。真跟周郎那么好吗？俩人呵，亲哥们似的，怎么可能呢？他这是哭给鲁肃的呀。哦，哈哈哈哈，对对对对啊，索要鲁肃的好评啊。嗨，再给各位说两嘴新闻。北京日报说了啊，本市扩增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类型啊，你看看符合条件的这个门诊部、血透中心、护理院等均可申请纳入啊，这不错。那么另外呢，这个宋庄镇这个小宝村，我没读错吧，宋庄镇小宝村进行第二轮全员检测，就那核酸呢，哎，你看看，所以说呀，不用您担心，国家替您担这心呢，您好好的生活这就可以了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忙您的去吧。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，明儿见您呢。